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又到了冬天啊，冬天是一个感冒高发的季节，经常呢有一些老人孩子身体弱一点的容易感冒，感冒了呢，有的时候我们喝喝水休息休息可能就好了，稍微严重一点我们就需要去医院。去医院呢，我们就要分清楚这个感冒呢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个词叫感染啊。感染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一个词啊，我们会知道说，哎，我们破溃了可能会有感染，那么我们还知道呢，比如说肠道我们吃的不干净了，肠道会有感染，我们感冒了会分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一位老朋友啊，是来自北大医院的徐金航大夫，给我们普及一下感染到底是什么。徐大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那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到讲感染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我前两天遇到的一件事情有关系的。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邻居啊，老人家呢可能肺部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后来去医院呢，就查一查说有一点肺部的小的感染。这件事情回来以后呢，我就跟家里人唠叨呢啊，因为邻居让我去看了嘛，那我就跟家里人唠叨。然后呢，孩子正好呢也是因为淘气嘛，所以有一个伤口碰破了，打球的时候在外边玩的时候呢碰破了。我当时呢给他擦了一点这个消毒的东西呢，说哎不要感染了，这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然后等到我再提到这个老人家，我说肺部有点感染，孩子就很纳闷，就问我说，妈妈，那个肺在肚子里边，他又不可能摔破，不可能流血，他怎么也要感染？因为当时他摔破的时候，夏天淘气摔破的时候呢，我是给他擦过类似碘酒啊这样的东西。他说那肺怎么擦碘酒啊？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哎，真的，一个呢是能看得见伤口，我们可能不管它的话，伤口会这个破溃，很难愈合，会化脓，这是一种我们要注意的感染。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哎轻度的一个肺部感染啊等等啊，感染这么多，那么哪一部分感染是属于哪个类型的，或者说我们甚至会听到一些什么 EB 病毒感染啊等等这样词，零零总总的感染为什么都叫感染，感染到底是什么，想到咱们讲这么一个题。 实际上就感染是非常非常广的一个概念啊，它要是说简单的讲了，就是病原体跟我们人体互相斗争互相作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这个就叫一个感染。 嗯， 那么刚才您的孩子，我觉得他非常聪明啊，就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他的这个问题里边呢，实际上也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些关于感染的概念，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皮肤受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这个屏障功能下降， 保护的这一块， 保护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是容易感染的。最常见的例子就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膝盖不小心摔破了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细菌啊就有可能从这个地方进到我们人体，造成局部的感染，甚至到全身的感染都可以。所以这是一种这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破损皮肤对吧，进到我们身体里边来形成感染。但是实际上就是感染的途径呢不光是这一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对吧？ 嗯嗯嗯， 就通过我们呼吸道，从鼻子到往下到嗓子，到往下面气管到肺，这都可以感染。导致比如说鼻炎，或者是咽喉炎，或者支气管炎，或者往下肺炎，这个套都叫感染。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说消化道的感染， 消化道 比如说咱们吃了这个 不洁的食物， 对，不卫生的食物，最后导致拉肚子、发烧、肚子疼。我们老百姓最常见或者最熟悉的，比如说拉痢疾，是吧？ 痢疾啊， 那就是也是一种感染，但它是消化道的感染。 比如说还有其他像什么传染病里边的一些什么肝炎呐、这些的，这是感染吗？ 对，肝炎其实也是一种感染，但是我们讲的肝炎指的是主要最多见的还是病毒性的肝炎哈。那么病毒性肝炎，比如说我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这些都属于病毒性肝炎。它的感染的途径可以分两大类，其实可以分两大类。比如说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我们医学上叫粪口途径传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病人他这个粪便里面有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如果说不小心扩散到我们这个喝的这个水里边，那么我们其他的人喝进去有病毒的这个水，或者说吃进去这个有病毒的食物，进到我们身体里边去了，那这个时候导致了这种肝炎。这个是甲，比如甲肝、戊肝是这样的一个途径。还有另外一大类肝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了乙，还有丙，还有丁，他们的传播途径就不太一样了。也跟刚才我们讲的不完全一样，它主要是比如说包括血液传播哈、输血传播，尤其是比较早以前，就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输血，那个时候是。 有可能发生的， 对，因为不测这个丙肝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抗体，所以那个时候的血液相对来说不安全。那么输血传播这也是一种感染的途径。还有比如说母婴传播哈，就妈妈传给孩子，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包括生孩子之前、生孩子当时或者生孩子以后，这三个就前、当时和之后，这个时候 如果有感染， 对，也可以把病毒传给下一代，就传给孩子，人妈妈传给孩子，母婴传播。这是第二个，就是刚才说乙丙丁肝炎的这个第二大传播途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性传播，就通过夫妻生活，通过性生活来传播一些病毒。你看，像这刚才我们讲的哈，其实综合来说，感染的传播途径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感染的部位 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 多， 全身都可以有感染， 没错， 基本上 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哈， 从脑哈， 从脑子，就眼睛也可以感染，是吧？ 鼻子， 还包括牙 啊， 包括我们 咽喉经常发生， 气管 啊， 是吧？再往下肺、 内脏， 包括心脏，甚至也可以心内膜炎，也可以得炎症， 也可以， 包括肌肉是吧？ 肌肉 也可以， 皮肤， 然后肚子里面这些脏器、肝是吧？包括胃，你看，包括肠炎，反正从 头到脚， 从里到外。 从里到外都可以有感染啊，感染的途径也不一样。 感染途径不一样。 那么感染的这种，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感染源哈，你们叫什么叫病原体吧？应该 就是它的病原体 啊， 也是各式各样，非常的丰富。 对，这个更专业了。我到现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医疗的节目了，也只能说啊，病毒的什么细菌的这个也分不太清，什么支原体、衣原体，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那个体的哈。 对， 最常见的类型有哪些？ 这个我们可能最常说的就这些，病毒是吧？ 病毒 其实病毒也很多很多。 很多， 我们熟悉一些的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是吧，导致流感，这是其中一类是吧。那再比方说刚才说的肝炎病毒导致肝炎，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对吧？那其实还有很多病毒，比如说导致肠炎，还有一些病毒导致的这个脑膜炎，比方说我们也平常老百姓可能也听说过的叫乙脑，就是全称叫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就是一种病毒的感染，而且它引起的是我们脑子里边的炎，这可是很厉害的啊！要是要发病的话哈，因为脑子的感染，你想脑子是我们人体的中枢啊，是吧？中枢器官它都可以得这样的一些炎症，这样的一些感染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这病毒，但其实很多了，病毒就成千上万种，就 就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对，也很多。 对，而且我们人类目前来讲，就是对病毒的认识，实际上，还是不够充分的， 非常少。 对，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要涉及到将来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病根，就是控制这个病毒啊，那方法其实相对是有限的。 可能有的好办点，有的真是不好办。 对，有些病毒呢它就自限性的哈，比如说有一些普通的那种感冒的那种病毒，是吧，它可能你的抵抗力好就把它病毒杀灭了，像是自限的过程。像有一些病毒就容易形成一些慢性的感染，慢性的炎症。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还是以这个肝的这个问题来举例子，比方说乙肝病毒，对吧。像小的时候，就年纪小的时候得的这种乙肝呢，就非常的容易转成慢性的肝炎。在慢性肝炎基础之上，有一部分人就会发生肝硬化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发生肝癌。那么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乙肝病毒认识已经也是好几十年了。但是我们控制乙肝病毒的这样的手段有，但是也不够满意，就现在的抗病毒治疗的效果也并不是让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没有一个方案说哎呀我很短时间就可以把这个病毒完全控制住，它就没事了，给它治彻底了，这样的方案还缺乏。这刚才我们讲一大堆关于病毒哈， 病毒， 对，这是病毒。 病毒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哈，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对它知道的其实是有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很多的名词了哈。 对， 感染是个大话题啊，我们不可能讲那么清楚，主要是讲一些我们老百姓想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吧。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的徐金航大夫，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 我一直以为人只有紧张的生活才会不断前进，所以微笑也变得很有效率，上班下班加班，程序式的生活让我变成了机器。 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两种东西在丧失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就是青春和健康。天下有千种疾病，却只有一种健康。你的身体不需要珍宝装饰，需要的是用健康武装。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北大医院徐金航大夫给我们讲讲感染是什么。感染和传染是什么区别？ 感染跟传染呢还不完全一样，它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有一样的地方。 对，就是应该说感染这个概念应该是更广一些，我就这么想，应该更广一些。就是说只要是病原体可以导致我们人体的相应的这个感染的表现疾病的，这样的就叫感染。这其中的一部分它是有传染性的，那种叫传染病。因为不是所有的感染它都是有传染性哈，其中有传染性的那部分是传染病，是传染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乙肝，它是传染病啊。 提到的像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流感是吧？流感它像这些都是传染的。那么有一些感染，咱们举个比方说这种，咱们假设就以结合细菌吧，结合这种具有特殊的细菌的感染为怎么说呢？为举例吧，它要是感染在这种肺的这个位置。感染的肺的这个位置，比如肺结核哈，它因为它通过咳嗽，通过 飞沫， 对呼吸道，它是可以传染的。那在这种肺结核，我觉得是很明显的，这个有传染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疾病。可是假设说它是在胸膜里边，它固定在胸膜这个位置，因为胸膜这个位置跟我们外界它是不相通的 啊，不往外跑。 对，就比如结核性胸膜炎，就单纯的结核性胸膜炎，没有肺结核，没有说比如说有的人是泌尿系结核，比如肾结核，就不往外排菌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就不能把它 归到这种传染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里边去哈。就是有一些感染病有传染性的，它叫传染病，但是也有一些感染疾病呢，它没有 什么传染性。 对， 是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是跟感染相关的？那倒过来想，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是这么说的。 对。 这是有关。其实感染我们说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这个可能我们叫不来名的名词哈，是不是每一种叫病毒吧，我们就先说这种病毒感染啊，每一种病毒感染它作用的部位它也有它特殊的作用部位，就这类的感染它就容易发生在嗓子眼儿，这类感染就容易发生在消化系统，是不是有这个？ 对，比如说刚才说我们说乙肝病毒它就叫嗜肝病毒，他就喜欢去肝里待着， 他现在去哪？ 对，他就特别喜欢肝脏，所以说你看没有哪个肝炎，他主要表现是说哎呀是我的肌肉疼啊，或者是我哪头疼啊，是吧？他不是那样，他主要就是表现在肝的问肝的这个就出炎症了，这个就是乙肝病毒它的特点，他就喜欢肝脏，比较喜欢在肝里待着。还有另外别的病毒，刚才我们其实提到过这个名字，就是流行性的乙型脑炎病毒，用乙脑，它就是一种视神经的病毒， 喜欢往神经里跑。 对，它就喜欢神经系统， 啊， 所以它是会跑到我们脑子里面去哈。脑炎就是各种病毒它喜好的或者它损伤的这个器官，它是不太一样的。 病毒这么多零零总总，除了他们喜好的地方不一样之外，他们的凶险程度作恶的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那肯定的，当然了，就是其实适合任何一个感染病哈，就是说这个病原体到我人体以后这两个斗争结局怎么样，斗争结局怎么样，那其实是取决于几个因素。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人体的抵抗力，是吧？抵抗力好还是不好？抵抗力好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把这个病原体完全给它排除掉、清除掉了，我就没事了，没有问题。要是抵抗力不好、免疫力差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病毒就潜不下来了，甚至说老是慢性炎症，这么导致人体的一个持续性的损害。同样还是乙肝可以做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抵抗力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对吧？ 乙肝病毒携带 真正的得了急性的乙肝病毒感染， 它 90%以上都是一个急性的过程，可以把病毒清除掉的。这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的抵抗力好。另外假设说是小孩，是吧？他抵抗力相对要差得多，对吧？尤其是这种还没有注射乙肝疫苗的这样的小孩，他没有相应的免疫力来控制这个病毒的这个发展，病毒的进展。那这个时候乙肝病毒感染转慢性化机会就很高了。那可能就反过来了，跟前面那个数据可能这80%-90%都会转慢性了。所以这是第一条因素，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力不一样哈。还有第二条就是来的这个病原体它是不是很厉害，是吧？ 对，敌人厉害不厉害？ 这个它是不是非常非常强大，非常非常的这个作恶能力很强？还有呢，这个敌人来的数量多少，对吧？数量多，那肯定力量要更强啊，那我们人体的这个受伤的程度可能就会更厉害，是吧？更明显。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个痢疾这个哈，因为痢疾呢，比方说你咱们也是很好理解。比如说这一碗这个我们吃剩了，昨天吃剩了什么菜汤或者是什么米饭，假设它是已经不好了，假设里边可能含有这个病原菌了。那我要是我就崴了一小勺放嘴里，一尝不对劲，啪给吐了。那这时候我可能摄入进去的这个病原体就会少得多。我可能就不容易发病，或者说这样拉稀也许拉两次就好了。假设另外一个人他也许味觉没那么敏感，或者是他就觉得可惜这个东西哈，珍惜这个食物啊，对，老年人容易这样。他把这一 有点 怕 没事儿， 对，啪啪啪全吃进去了。那这一大碗进去，那里面含有的菌的量肯定就多得多呀，对吧？那他的这个有可能这个症状就要重，甚至有可能高烧啊，对吧？这拉稀也很厉害，一天恨不得七八次。那这整个病程也许需要好几天，没准一个星期都有可能了。所以就是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关系，跟来的这病原体的多少和这个致病能力的这个强弱有关系，总归来说是一个相互斗争的过程。 对，我觉得徐大夫说的这个相互斗争的这个过程，这个感觉我们特别的熟悉啊。我们经常说抗感染，所以呢我们经常呢要跟这个感染做斗争啊。那么怎么抗感染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的徐金航大夫跟我们讲一讲感染的话题。

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这里是 AM 九二七北京爱家广播，我是安阳，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来自北大医院感染科徐金航大夫讲讲感染是什么。这个斗争呢，我们就要抗它哈。 对， 现在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病毒， 嗯， 跟你们医生学了个词叫抗病毒哈。 抗病毒，对，就是把病毒给它抗过去。 对，咱们抗病毒大部分还是用的一些药物的这样的办法哈。 对， 我想问一下，抗病毒，既然那个病毒有零零总总，是不是抗病毒也得针对它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抗法呢？ 对，没错，就是它不同的药物， 嗯， 它肯定控制住的是不同的病毒的感染。 嗯， 你比方说，咱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什么乙肝病毒哈，还是、 啊、 还有这个，比方说像替比夫定是吧？ 嗯， 替比夫定是一个控制这个乙肝病毒的药物，它能够让病毒别再复制了。 嗯 嗯，那它要是控制流感病毒管不管事，那肯定 不管 事是吧、 哦？ 这是举一个例子。当然也有些病毒呢，它中间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嗯。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药呢，我又能管这个病毒，又能管那个病毒。咱们还是举个例子，比方说干扰素， 干扰素 呢、哦、它又可以管乙肝病毒、 嗯、 把控制乙肝病毒，又可以管住这个丙肝病毒啊。假设 管得挺宽的， 有的就管得宽，也特别专的就管得窄、 哦、对，也是这样的哈。 对， 抗病毒，人类现在的这种医药学在抗病毒方面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嗯、 能不能达到一种基本上拿它没什么问题了，还是也存在这种、 啊、没有那么不理想， 不理想、 嗯、 有没有耐药的问题啊？ 耐药的问题，非常的、不像突出吧，就是至少我们作为研究药物的、这个专家来讲，他是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存在的，因为病毒它很聪明， 嗯， 是吧？病毒它很聪明， 嗯、 它可以 魔高一丈的那种哈， 它可以、对，它可以那个通过这个改变他自己身体的结构，我来抵抗这个药物对我的杀伤，就是通过病毒的变异，它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也是以乙肝为例子吧，因为我们国家是乙肝大国哈，乙肝病毒相对来说研究的投入的精力也比较多，那么产出的成果呢，我觉得认为也是比较多的。乙肝病毒的耐药的问题就确实是存在的呀。比方说我们给了一种吃的抗病毒药，假设以拉米夫定为例子吧，拉米夫定，那其他的口服药杀了乙肝病毒那个口服药也是一样，这个问题暂时现在都还没有办法避免。在吃上这个药以后呢，那些对这个药敏感那部分病毒就被控制住了。那么病毒它因为病毒它不断的复制，它周期是很短的，对吧？它周期是很短，这一天之内就可以好多个周期就过去了。那么在它不断产生新病毒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病毒呢，它就跟它母体可能就不太一样，可以理解成母体吧，就跟它上一代不太一样。它正好哪个地方就改变了一下，哎，结果这个改变了以后呢，这个药就管不住它了 啊、哦。 那么在不断的持续药物压力之下，像这些对药啊它是耐药的这样的病毒，它就会逐渐的筛选出来，对吧？逐渐的筛选出来，哎，结果等到过一段时间，作为病人来讲呢，他就会发现，哎，我体内的病毒原来是检测不到的，我控制挺好的呀，怎么现在过一段病毒又出来了呢？那很有可能就是 有发生这个变异的 变异的症状 出现了。 嗯， 一旦出现变异，那治疗方案可能就要进行调整了哈。 嗯嗯，刚才提到抗这个耐药的问题，其实对于耐药这两个字，中国老百姓最为熟悉的大概还不是抗病毒的这块，是所谓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消炎药啊、抗生素之类的。 对， 这部分上涉及的就是感染的另一大群，叫细菌感染，是吗？ 没错没错，主要这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了。 细菌感染就所谓你们叫病原体里边、一大部分是。一大军团是病毒，一大军团就是这种细菌类的、 哈。是的， 细菌有多少？现在能数得清吗？ 细菌，我觉得也是数不清， 也 数不清， 也分的好多好多。 对、但是我们对细菌的了解，应该相对来说比对病毒的了解，我们还是要更，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充分一些，了解的、我觉得还是更多一些，包括我们研发出来的这种，杀细菌的药物，就是抗菌药物，应该来说。也是比抗病毒的药物那个效果要相对要更好一些，我们手段要更多一些， 要多一些， 相对来讲啊， 嗯， 也不满意，但是呢，相对来说要好， 有针对性的这种更多一些哈。 对， 老百姓熟悉的消炎药好像就更多一些嘛哈。 对， 这个霉素那个霉素，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什么头孢啊、 对， 什么青霉素啊哈， 对， 大概都有所了解。 但是这些东西也不能瞎用吧，因为其实因为我们是科普节目嘛，而且我们涉及到的又是全科医学，很多老百姓可能大概有感冒了，我就吃点吧。然后呢，这个霉素那个霉素，这个头孢那个什么的，都是乱用。其实他们也是各有各的针对性的，是吗？ 对，咱们还是以感冒为例，因为感冒也是常见病哈。 对， 感冒发烧，这个可能每个人这一辈子都经历过不止一次，不管大人小孩可能都有，所以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就说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感冒，很多时候还真的不是这个。细菌的感染所导致的，大部分的时候可能还是病毒。 病毒。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到了，病毒如果真的是要控制它的话，我们是应该用的是杀病毒的药，对吧？它像我们说的老百姓，这个心里所想的或者口头禅里所说到的消炎药，那个其实大部分人所指的是杀细菌的，就抗菌的药物，抗菌素，其实大部分指的是抗菌素。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大部分情况下感染是病毒所导致的，可是我们老百姓吃的是抗细菌的药，那会管事吗？肯定不会管事了，就是不能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的问题哈， 也存在哈。这里边有两个问题需要了解，因为我们是全科医学哈。老百姓，如果将来我们真的这种全科医学制度建立健全的话呢，可能多数的人呢是根据症状去看病。那么我们首先找的是你们全科医生，你们帮我看看啊，我大概是哪方面啊？ 对， 包括我们现在就面临的这个问题。感冒了，我怎么判断我这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有没必要判断？经常有这个问题。你说不让我去用这个抗生素吧？哎，看着老人孩子跟那儿病着挺 着急、 挺着急的， 对， 去医院又挺麻烦的。说用吧，我又不知道，又成了滥用了。这个界限好分不好分，还是你们医生的事情。 对，就单纯从就是临床的表现，就是我们病人自己的感受哈、比如说我发烧的程度，我是不是发烧特别高，就一定是细菌感染呢？一定需要抗菌素呢？不是的，是不是我单纯的说我这个流鼻涕多，那个这个头啊肌肉酸痛的厉害，就一定是病毒感，一定是细菌感染的，也不是这样的。就单纯靠临床症状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细菌感染是不可靠的。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家是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的。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他要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来哈。我们所有的这个发热病人，包括比如发热门诊啊，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基本上发热的病人应该首诊是叫发 热门 诊嘛，对吧？在发热门诊里边，一个很简单的检查就是我们是血常规的检查。 血常规。 对，甭管是查止血也好。或者说我们抽静脉血也好，他反正大家都可以做血常规的结果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根据这个血常规的结果大致的做一个判断，当然只能说是大致，因为没有办法靠简单的一个血常规我就完全给你搞明白你这个就什么菌感染导致的，因为这是做不到的哈。但是大致可以做一个判断，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血里的白细胞总数挺高的，而且这个升高的白细胞呢，多数是中性粒细胞，就是中性粒细胞的比例是升高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细菌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了。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比较积极的建议病人或者推荐病人去服用这种杀细菌的药物，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消炎药。这个时候才需要吃。如果说你查的这个白细胞完全正常，中性粒比例一点都没事，全都正常，甚至白细胞都偏低一些了，中性粒比例都偏低一些了，这个时候如果单靠这个结果，一般是不足以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说啊你这个该吃抗生素了，不，一般不这样子哈。所以实际上还是比较简单，要去医院去查血常规，简单的查血常规。如果说能判断清楚是最好不过，那就该吃抗菌素就要吃抗菌素了，因为我们也不能讳疾忌医是吧？ 对， 要该吃的时候也不能不吃，对吧？ 问一下，去医院哈，都去北大医院看感冒，这个有点杀鸡用了宰牛刀。但是这个一般社区医院查血常规，跟你们北大医院查血常规查出来的是一样的吧？ 应该是一样的， 它这套东西都是一样的标准。 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检查， 很基本的，哎， 大家放心。 对，所以大家没必要都跑到三甲医院去哈。 对， 但是同样是感染，同样可能比如说感染了，哎呦，比如就拿发烧来说，这背后可是有轻有重，轻的可能我就是个感冒没事儿，过两天甚至你多喝点水休息两天都能自动下来这个体温，重的有可能背后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 没错， 哎，对，那么就我们就要区分一下，什么情况有可能它是轻的，我们在基层的在社区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你们基层医生来说，就是不是你们就社区医生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哎，哪些情况下这个可能就不简单是感冒了，背后可能问题复杂了，要进一步的去查了，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 如果要是从病人自己感受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你除了发烧、肌肉酸痛、流鼻涕、打喷嚏这个常见的感冒症状以外，你还合并了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表现，我们假设比如说有的人他这尿尿好像也不对劲啊，这尿尿怎么那么疼啊，是吧？或者说有的人尿里边甚至看着尿的这个颜色都不对了，就尿血了，那肯定就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对，你就不要就在家扛着了哈，该上大一点的医院，我们该往上级医院就要去上级医院去看病去了，就是合并的症状可能要更复杂一些，这是一条，还有一个呢，你也观察就动态的一个变化，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还咱们以感冒为例子是吧？你真要是这种普通的感冒，三五天它该好了，对吧？ 它的趋势起码是越来越好的个趋势， 三五天应该好了。你要是过了三五天它还不好，整个人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越来越蔫，也不想吃饭，也不想动，就整个一看就特别虚弱的一个状态，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还不好，那我想也是需要来医院了，对吧？还有的时候，比如有的人他合并了，怎么说就是，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一些体征都出来了，比如有的人他淋巴结肿，淋巴结就脖子上都摸到个包了，摸到好些个包了，或者甚至有的人也是在腿上也摸到大腿根儿哈，摸到这些包了，因为这可能是肿大的淋巴结，或者说喘气也都很累了是吧？喘气都很累，胸闷憋气，会是不是合并了心脏的受累，或者合并了肺的炎症，因为心肺的问题是最主要的，说导致我们胸闷憋气的原因哈，这是最主要的两大块的疾病嘛，肺的问题和心脏的问题，有没有合并这些地方的受累，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就得往更上一级 的 上一级的医疗机构来看病了，对吧？ 感染是个大课题啊，里边每一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分开去讲，讲得很细，我们不那么展得那么多去讲了。那先想问一个问题，常见的你们是感染科嘛啊，经常去你们科里边就诊的病人的主要的病种，就诊和住院的病主要的病种有哪些？还讲一个，就是这病如果控制不好，还跟哪些貌似不是感染引起的，不是感染的疾病，但是呢是跟哪些疾病有关的。先讲第一个问题。 好，咱们先说，就是目前因为我们科呢叫正式名称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感染疾病科， 嗯， 但也叫肝病中心，因为我们是肝病中心的主要的科室之一， 嗯， 所以一方面是感染各种感染病，另外一方面就是感染病里边的，就是那部分导致肝的病变的那部分，那部分肝病是也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这患者的， 嗯， 对患者这样的人群。当然了，就咱们先说肝病这块吧。 嗯， 肝病这块就刚才讲的各种感染导致的肝病，尤其最多见的是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病，包括比如乙肝呀、丙肝呀， 嗯， 对吧？包括甲肝、戊肝都可以。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慢性的乙肝、慢性的丙肝导致了肝硬化。 嗯， 那么肝硬化以后呢，又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比如说有的人消化道出血，有的人呢就是容易叫我们叫肝昏迷走脑子，叫肝性脑病， 嗯， 还有一些人呢就出现了腹水， 嗯， 还有一些人甚至特别重的就出现了这种肝肾综合征，就因为肝功能不好导致了肾脏的损害，像这些都是我们的诊治范围。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肝癌的病人，因为也是实际上也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之上发生的这样的肝癌， 嗯， 我们也是我们内科治疗的，内科治疗那部分也是属于我们的范畴哈。 嗯， 那么这是肝病这块。当然了，因为随着我们抗病毒治疗的这样的一些进展， 嗯， 这种还有随着这个，比如说我们乙肝疫苗普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嗯， 那么真正的这种病毒性的肝病呢，它的数量应该还是在逐渐减少， 未来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的。 对， 嗯， 没错。那么就是非病毒感染的这种或者叫非传染性的肝病，也是我们科的诊治范围，咱们最多见的比方说脂肪肝，比如脂肪肝哈， 嗯， 也包括各种酒精性的肝损肝，对酒精性的肝损害 啊，药物性的 药物性的肝损害， 嗯，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因为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以后的引起的这种肝损害，就是，本来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的卫兵应该是把我们的正常肝组织是当着自己人对待，不会去杀伤它，那么这个时候免疫功能紊乱了以后呢，哎，把这个肝细胞或者把这个胆管细胞当着敌人去破坏了，那么就出现了肝功能的异常，一系列的异常的问题，像这块就自身免疫性肝病也是我们整个诊治的范围， 嗯，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肝病吧，简而言之是各种各样的肝病， 说白了就是 一块， 感染科不管是哪个医院的感染科，当然你们医院的感染科肝病是个特色哈， 嗯， 但哪个院的感染科起码肝病是一大块是吧， 对，就像我们院我们的科的设置是这样的，肝病是一大块。 嗯，还有 说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就是感染那里边来哈，当然这里边有点重叠，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因为有部分肝病是因感染所引起的， 嗯， 但是我们单讲感染病这块的时候一般呢把这个单独摘出来了，我们就说别的那些地方的感染，比如说我们病房也经常会收治的这种中枢部位感染的病人，就是比如说脑膜炎、什么脑炎的，像这个是我们病房里边经常也能见着的，还有呢其他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尤其是他是属于这个传染病范畴之内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上个星期值班我又收了这种麻疹的病人，麻疹 这属于感染范畴， 这属于感染病的范畴，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的人腮腺炎哈，他也是属于 感染 应该是传染病范畴这样的感染，所以都是在我们科里进行治疗，还有就是肠道的感染，比如说肠道传染病，比如各种肠炎或者痢疾，也是我们科所诊治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哈。 这几类疾病都比较多一些哈。 对， 这是有的严重的就住院了，那还有的呢，不太严重我们就去看看哈。除了刚才说到的病毒和细菌的感染之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过我们还经常听到真菌感染了。 对， 还有什么念珠菌，这都属于细菌的范畴吗？ 不是，这刚才说您说这个念珠菌它其实是属于真菌的这样的一个 真菌范畴， 对， 啊， 它跟病毒、细菌、真菌它是相互独立的，一个 这仨是一个层次的，这个各自独 立的， 啊， 对，真菌， 对， 真菌的感染其实也很常见，刚才我们在 脚气是对对 对 常见的， 在我们正式那个这节目之前咱们就讨论过那个脚气是吧， 啊，对， 那就是脚癣了哈，就是这个指甲这个部位是吧？这个部位的一个真菌感染其实很多见，但是不光是局限于这一种是吧？不光是局限这个部位，也不光局限这一种菌的感染，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住院病人里边比较多见的，他免疫力比较低啊， 容易合并的，比如说一些深部真菌的感染，长、 嗯、 就像我们比如说肺里边也可以长真菌，是吧？ 哦， 嗯，尤其是这种住院时间又比较长啊，用了一些抑制它免疫功能的药啊， 嗯， 比如抑制一些炎症的，比如像一些激素，糖皮质激素啊， 嗯嗯， 或者说本身又是肿瘤的病人啊，这种免疫力比较 低的 情况下，那么容易合并的一些。肺的对肺的真菌感染， 嗯，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 嗯，真菌感染传染吗？ 真菌感染，因为它当然 是有的传， 对， 嗯、 当然也大部分应该我觉得还是有传染性， 有传染性。嗯、 咱们最老百姓最熟悉就脚气是吧？ 嗯、哦， 是吧？脚气它就是，哎，我要是不小心穿了那个人的鞋，它是有脚气的，那有可能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那个真菌就跑到我的指甲盖上来，是吧？那就有可能就会传染。 嗯、 那包括这个呼吸道的这样的传播， 嗯， 对于这个容易感染的人群来讲，比如说他免疫力低的人群来讲，那他也有可能通过呼吸道来传播。 嗯，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这感染不管是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真菌感染，应该是也有这种慢的和急的哈。 对， 经常我们在急性咽炎， 嗯， 尤其干我们这行没喝上水，一天播了4-5个小时，第二天嗓子出不来了，急性的咽喉炎， 嗯， 也有我们这行基本上人人都有的慢性咽炎， 嗯、慢性咽炎， 哎、 嗯。 急的这个好像很快，我们用上药处理一下就一般还是要好的快一些，是吧？ 对，一般情况下，急性的感染呢，及时治疗，它应该是恢复的要更容易恢复一些，是吧？可能也会更快一些。 那就这种慢性的，不管什么炎吧，如果一个地方慢性的、反复的有感染，这种有炎症的话，会导致其他的问题吗？ 对，这个还是以肝病为例子吧，咱们因为肝的问题，因为我们科确实这样的 了解的多一点， 了解的最多，所以举例子举起来呢，可能咱们也是更好举哈。 嗯、 就是慢性肝炎，比方说我们慢性的乙肝在持续不断的这个肝脏的慢性炎症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意味着就是这个病人的肝脏啊老是受伤，老是受伤，老是受伤。 嗯、 那我们人体呢，它也是很神奇的哈， 嗯、 就是你在不断受伤的情况下，我就要不断的去做修复， 嗯， 我要不断的去修理修复它， 嗯， 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纤维、胶原纤维啊， 嗯， 等等这些纤维的组织去填充， 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慢性炎症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给它打断， 嗯， 那就是这个不断的修复这个过程自然也就停不下来， 嗯， 那停不下来就修复的老修复老修复老修复，纤维组织增生增生增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就会进入到肝硬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啊， 其实肝硬化是这样子来的，就是你不断的肝受伤，不断的去人体去修复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人体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是也可以理解代价也好哈，或者说反正就这样的一个改变也好，就慢性炎症基础之上可能就会产生纤维化，甚至有一些人也不光产生纤维化，在修复的时候，在细胞增生的就增生修复的时候，甚至它可以产生恶变，就是长出来这种控制不住生长的细胞了，是吧？ 大螃蟹跑出来了， 对，就是所谓的这个瘤细胞长出来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甚至可能发生癌变都可以。 所以这种慢性的炎症，不管什么炎症，还是要去控制它的哈。 对，这样有办法，我们给它控制住。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大医院徐金航大夫，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啊。这两天又天气不好，有点霾，大家防护的东西、防护的知识呢，我们已经到处都有了啊。我们在这里不多给大家呢再重复这些知识了，还是一个提示：老年朋友和身体比较弱的朋友，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减少户外锻炼了。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呢，户外锻炼习惯了以后呢，不锻炼觉得全身发紧，但是还是从长远来看，这个时候呢要减少户外锻炼了。好，感谢收听这期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明天我们还是关注全科医学知识，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 蓝天上飘来洁白的云霞，就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的光华。白云啊白云， 上神奇，绚丽的彩霞就像那一丛丛怒放的杜鹃花，送走了大海，大海的孤寂焕发出青春，青春的火花。彩霞彩霞彩霞彩霞，和我们一起远航在天